错过一个女孩，就在身上放一块砖，于是便有了长城。生活真好玩，生活总他妈玩我。社会在进步，男人喜欢玩一夜情。今晚你的床上不知道躺的是谁的老婆，也不知道你的老婆在谁的床上。 上我不能给你幸福，但是我可以让你舒服。我不能让所有人的人都满意，因为我不是人民币，也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。我要对每一个我爱的女孩说，亲爱的，我爱你就像对人民币一样的忠诚，你满意吗？当今的社会，当老板的都希望身边有一个秘书，因为有事的时候秘书干，没事的时候干秘书。如果你不能给你的女人穿上嫁衣，那么千万不要解开她的内衣。嗨嗨嗨嗨，就好清楚地感受这里的歌曲。接下来这句话是最现实的一句话，男人为了逼付出爱，女人为了爱付出逼。天不给我路走，我自己找路走，地不让我路平，我自己踏平。这年头不气盛，叫年轻人吗？接下来这句话送给有梦想的年轻人，不要做口头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那样梦想永远只是梦想。聆听2010年度经典语录合集，感谢你对我的关注。朋友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一辈子不长；对身边的人好一点，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够再遇见。2010年度经典语录合集，更多精彩为您放送，精彩继续为您呈现。谢谢。